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79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焚赞般若品第32-8。复次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佛实力，若作大小不作大小，与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18佛不共法，若作大小不作大小，与佛实力，若作集散不作集散，与四无所谓，乃至18佛不共法，若作集散不作集散，与佛实力，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，与四无所谓，乃至18佛不共法，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，与佛实力，若作广狭不作广狭，与四无所谓，乃至18佛不共法，若作广狭不作广狭，与佛实力，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，与四无所谓，乃至18佛不共法，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名大有所得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悔过，非有所得想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故。复次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无妄施法，若作大小不作大小，与恒诸舍性，若作大小不作大小，与无妄施法，若作集散不作集散，与恒诸舍性，若作集散不作集散，与无妄施法，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，与恒诸舍性，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，与无妄施法，若作广狭不作广狭，与恒诸舍性，若作广狭不作广狭，与无妄施法，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，与恒诸舍性，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名大有所得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悔过，非有所得想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故。复次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智，若作大小不作大小，与道相智一切相智，若作大小不作大小，与一切智，若作集散不作集散，与道相智一切相智，若作集散不作集散，与一切智，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，与道相智一切相智，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，与一切智，若作广狭不作广狭，与道相智一切相智，若作广狭不作广狭，与一切智，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，与道相智一切相智， 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。师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名大有所得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可以过，非有所得想，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故。复次，师尊，若菩萨摩诃萨，其如是想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陀罗尼们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与一切三摩地们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与一切陀罗尼们，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；与一切三摩地们，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；与一切陀罗尼们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；与一切三摩地们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；与一切陀罗尼们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与一切三摩地们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与一切陀罗尼们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；与一切三摩地们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名大有所得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非有所得想，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故。复次，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，其如是想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欲流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与依来不还阿罗汉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与欲流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；与依来不还阿罗汉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；与欲流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；与依来不还阿罗汉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；与欲流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与依来不还阿罗汉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与欲流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；与依来不还阿罗汉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名大有所得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非有所得想，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故。复次，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，其如是想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欲流相欲流果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与依来相依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；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与欲流相欲流果，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；与依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；与欲流相欲流果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；与依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；与欲流相欲流果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与依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与欲流相欲流果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；与依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名大有所得，

不作计算，于一切法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，于一切法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，于一切法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名大有所得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回过非有所得想，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故。所以者何？世尊，有情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；有情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；有情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；有情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；有情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；有情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；有情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；有情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；有情极尽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尽；有情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；有情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；有情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；有情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色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；受想行识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；色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；受想行识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；色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；受想行识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；色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；受想行识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；色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；受想行识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；色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；受想行识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；色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；受想行识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；色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；受想行识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；色极尽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尽；受想行识极尽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尽； 色不可得故。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受想行识不可得故。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色不可思议故。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受想行识不可思议故。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色无觉知故。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受想行识无觉知故。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色势力不成就故。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受想行识势力不成就故。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眼处无声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声。耳鼻舌身意处无声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声。眼处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耳鼻舌身意处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眼处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耳鼻舌身意处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眼处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耳鼻舌身意处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眼处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耳鼻舌身意处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眼处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耳鼻舌身意处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眼处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耳鼻舌身意处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眼处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耳鼻舌身意处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眼处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。耳鼻舌身意处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。眼处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耳鼻舌身意处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眼处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耳鼻舌身意处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眼处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耳鼻舌身意处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眼处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耳鼻舌身意处势力不成就故， 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世尊，色处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声香味触法处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色处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声香味触法处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色处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声香味触法处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色处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声香味触法处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色处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声香味触法处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色处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声香味触法处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色处无缘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缘。声香味触法处无缘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缘。色处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声香味触法处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色处寂静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寂静。声香味触法处寂静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寂静。色处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声香味触法处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色处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声香味触法处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色处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声香味触法处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色处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声香味触法处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世尊，眼界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眼界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眼界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 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自性故。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，眼界无所有故。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所有故。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眼界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眼界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眼界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眼界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眼界寂静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寂静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寂静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寂静。眼界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眼界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眼界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眼界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世尊，耳界无声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声。声界耳识界即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声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声。耳界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耳界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耳界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耳界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声界 那知耳处未缘所生诸受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，耳界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生界乃至耳处未缘所生诸受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耳界无缘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缘。生界乃至耳处未缘所生诸受无缘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缘。而界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生界乃至耳处未缘所生诸受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而界寂静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寂静。生界乃至耳处未缘所生诸受寂静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寂静。耳界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生界乃至耳处未缘所生诸受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耳界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生界乃至耳处未缘所生诸受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耳界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生界乃至耳处未缘所生诸受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耳界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生界乃至耳处未缘所生诸受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佛此世尊，别界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相界彼时界即彼处，彼处未缘所生诸受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彼界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相界乃至彼处未缘所生诸受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彼界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相界乃至彼处未缘所生诸受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彼界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相界乃至彼处未缘所生诸受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彼界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相界乃至彼处未缘所生诸受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彼界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相界乃至彼处未缘所生诸受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彼界无缘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缘。相界乃至彼处未缘所生诸受无缘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缘。彼界远离故， 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相戒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彼戒极尽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尽。相戒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极尽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尽。彼戒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相戒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彼戒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相戒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彼戒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相戒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彼戒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相戒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世尊，舌界无声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声。未解，舌舌界即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声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声。舌界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未解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舌界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未解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舌界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未解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舌界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未解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舌界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未解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舌界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未解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舌界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未解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舌界极尽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尽。未解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极尽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尽。舌界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未解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舌界不可思议故， 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为戒，那知蛇处文缘所生诸兽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蛇界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为戒，那知蛇处文缘所生诸兽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蛇界势力不可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未解，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兽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身界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初界，身十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兽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身界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初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身界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初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身界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初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身界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初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身界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初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身界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初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身界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初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身界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。初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。身界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初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身界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初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身界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初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身界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初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势力 不成就故。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一界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法界、意识界及一处，一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一界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法界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一界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法界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一界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法界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一界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法界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一界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法界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一界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法界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一界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法界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一界寂静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寂静。法界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寂静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寂静。一界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法界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一界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法界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一界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法界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一界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法界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地界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水火风空十界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地界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水火风空十界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地界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 水火风空世界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地界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水火风空世界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地界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水火风空世界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地界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水火风空世界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地界无缘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缘。水火风空世界无缘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缘。地界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水火风空世界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地界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。水火风空世界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。地界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水火风空世界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地界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水火风空世界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地界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水火风空世界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地界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水火风空世界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无名无声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声。形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，生老死愁贪苦忧恼无声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声。无明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行乃至老死愁贪苦忧恼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无明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行乃至老死愁贪苦忧恼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无名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行乃至老死愁贪苦忧恼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无名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行乃至老死愁贪苦忧恼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无明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行乃至老死愁贪苦忧恼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无明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行乃至老死愁贪苦忧恼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无明远离故， 当知般若波罗蜜多意愿力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意愿力。无明结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意结净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结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意结净。无明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无明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无明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无明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卷第179。